regular broadcast, br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Papa J. 101, battling Lordings and organic life form. A Papa J. special. 好啦，咁啊，嗱喺我手头上咧就系呢一个 英国国防 啦，英国国防部直情系 Ministry of Defence 噶吓， 系啦， 咁啊有晒嗰度啲地址啊，直情有晒电话 direct line 去揾到啊边啊， 系啊，系佢电话都冇查到噶， 啊电话都冇查到噶，完全系好夸张， 英国 咁啊睇吓睇落去系仲夸张噶，咁啊之前嗰啲即系日子嗰啲唔好讲啦， 好， 咁佢话咧最 interesting 嘅一样嘢咧就系话。OSI 個 report 裏面呢就係、是、見到 entities 嘅即係一啲生物體呀咁就係大約係 1.5 米高嘅咁就穿緊一啲呢就係、是、好似 nylon 面啲尼龍面嘅 pressure suits 即係一啲壓力 氣 壓衣咁可能要反地球啲壓力㗎嘛、要反壓可能㗎咁冇戴頭盔嘅寫到明係 underline 住係 no helmets 咁佢話嗰晚呢個 conditions 呢就係即係好有霧啦、有薄霧即係一般嗰啲英國嗰啲即係好悶好沮喪嗰啲天氣啦咁就嗰啲佢哋呢個 report 寫呢嗰啲生物體呢係離地㗎係、離地嘅是离地喎， 即系睇落系离地， 即系飘嗰啲系， 即系睇落系离地啦。 睇落系离地，因为写到明嘅。 系 咁佢话咧，tape recordings 亦都有噶，即系嗰啲带嘅录音 亦 都有，就录到佢哋咧系用一个 electronically synthesized。即係一個 synthesizer 嘅嘢啦，一個發音器，一個電子 嘅聲咁樣， 好似電子聲，即係嗰啲電腦搞嗰啲聲，就係嗰種 嘅，係嘛？ 咁就係有一個好強嘅 American accent 嘅，即係 英國 口音嘅， 美國式口音， 咁就佢話呢個 report 咧，亦都話咧，佢哋啲手嗰度咧係好似一啲爪類嘅物體嚟嘅，咁啊有三隻。中指嗰啲爪，三隻同樣長度嘅，係嘛？咁啊，一隻手指公， 係。 咁另外咧就係佢話咧，嗰、個飛碟降落嘅時候咧，係冇受到損壞嘅。咁係 即係唔係 crash 嘅，唔係、 降落，亦都係特登嘅，係 deliberately 係特登降落嘅，即係擺到明係話俾你聽，我哋到咗嗰啲嚇。咁啊，最尾呢度亦都講到咧，就係話，佢話有啲美國嘅負責整飛機嗰啲人咧，嗰啲即係 service 嗰啲飛機嘅人咧，就曾經去 service 過呢一個UFO， 可能 但係咧就係英國政府方面咧，國防部咧係 not confirm 嘅，就係佢唔肯定有冇人去整過， 即 係 英國 或者幫佢接下油啊， 肯定有美國佬有冇主動做過嘢咯， 係啦，即係冇換玻璃皮嗰啲啦，多數都應該。 咪英國佬唔知道，應該咁講， 唔識換可能亦都係，點換啊大佬？ 係咯， 嗰嚿咩嚟？ 啱，係咯， 係咪用俾你皮都唔知啦。咁啊，亦都咧，即係講到咧，就係咁多嘢啦嚇。 唔係，但呢份嘢咧，你 講完噶啦，其實 係，但呢個報告咧，第一就嚟自呢、這個 國防部 嘅一張文件紙啦，佢上面係有埋國防部嘅 logo 啦、地址、電話所有嘢有啦。佢嚟自嘅調查嗰組織就係 OSI 啦，即係佢講緊嘅內部調查組織 Organization of 呢個 Strategy 嘅 Intelligence 嘅，即係一個策略性情報。 除非唯一諗到嘅咧，就係除非雲海手上呢一張嘢係假嘅啫。 哦，唔係，咁呢張嘢係唔係我噶嘛？呢張嘢嚟自英國， 唔係你自己打噶嘛？英國國防部嘅係真係英國國防部， 英國國防部裏邊嘅。份文件吓、啊，即系嗰、那个嗰沓讲紧1980事件里边其中一份文件嚟嘅。 咁其实系咪佢哋应该向外公布？其实真系要俾啲心理准备英国嘅国民。 唔系，所以呢件事就得意啦。嗱，个问题系呢嗱，我要讨论翻呢份文件先啦。喺个就算呢170多份报告里边咧，其中有啲嘅英国国防部嘅官员咧，都喺度讲紧呢张文件噶。咁曾经有 即系76页喺度，即系 就系啦，76页。系，大家谂到你讲啲 number 出嚟啊嘛，咁咧就佢里边就讲到呢张文件嘅时候咧，有啲高官就话会唔会呢份文件系假嘅咧？咁样，佢曾经有人咁质疑过嘅。咁但系问题系咧，有两样嘢就可以话推翻咗成件事。第一就系话佢之前后来都有人讲咧，就系、是、第一佢冇可能有人知道 OSI 嗰个组织去研究紧呢个 UFO case 啦。第二就系冇人知道突然间喺内部里边吓，系只有内部嘅国防部人先知道系呢个 DS 8系处理紧 UFO 嘅档案啦。咁里边份文件全部有晒。啲嘢啦，同埋咧，你要记住一样嘢，即系我哋以前英国殖民地喺香港嘅时候，大家都记得一个条例嘅，就系咧，其实而家英国呢个条例都系冇改变到噶，有任何人吓、任何人 如果是用了一张公家的文件写了一份报告呢、是刑事检控可以坐终身监禁的。这个是英国到现在都是的 ,ok?、即是有没有人去冒一个这么大的风险呢？咁同埋佢呢 同埋佢都要攞到呢张呢啲。 係啦冇错佢攞到呢张纸啦同埋佢做咗呢样嘢就大镬嘅定係刑事检控嘅。咁同埋里面有啲嘅主要嘅名啊嗰啲嘢呢其实佢都有查嘅。 係啦。 即係如果呢张假嘅呢佢唔需要查啦即係佢觉得嗰几个字系唔驚俾人知道但係佢啲系调查緊嗰啲上司啊名啊全部系查咗。但主要内容都冇查。 哇你諗下英国 係 呢一单嘢都已经有百几页呢啲咁嘅。 一单咋 一 单嘢170 斯威爾嗰單嘢，美國嗰度嗰啲， 係 老咗睇真 係，即係睇雪嚟嘅， 係啊，你睇唔到咁多噶。哇！佢嗰份工其實係最正啦， 係冇錯， 即係 keep 呢啲文件嗰份工，每日就係坐喺度去睇呢啲嘢，哇！ 係冇錯， 聽會自己知， 仲要睇完都覺得唔搞錯咁樣， 仲可能隨時有啲即係啲物件攞到出嚟睇。 係， 不過呢個真係 好離譜嘅一個。 系咪 UFO 界嘅一个好震撼嘅事件呢、 這个？问题系 咧， 如果系喺 UFO 界嚟讲系应该啱嘅，因为呢个档案咧就系上年2002年11月28日公开嘅。OK， 咁就系喺即系原则上系喺美国国防部公，唔系 ，sorry， 英国国防部公开啦。 吓、啊，咁佢而家公开咗，系咪其实啲市民如果佢申请，佢可以攞到呢单？ 冇错冇错，英国市民申请系原则上， 哦，英国市民 原则上吓，原则上系可以申请攞到嘅。咁即系话原则上咧，其实佢都系公开咗噶啦。即系话其实呢个档案话俾人听，佢有个咁嘅外星记录咧，即系外星人目击嘅记录。其实佢都已经系公开噶啦，可以咁讲，亦都系原则上系英国国防部承认事呢件事。咁头先你咪讲到咧，嗰个所谓嘅外星人咪好似飘紧咁嘅， 系啦，其实佢呢度话啊嘛， 系啦系啦 ，hovering 即系离地 啦，系啦系啦， 飘啦， 冇错冇错。咁呢一个咁嘅讲法咧，其实佢已经写得系非常之保守嘅，因为咧，如果喺出边嘅小道消息，因为讲紧呢20年嚟一啲嘅UFO 专家，讲紧英国嘅 UFO 专家，佢去揾翻一啲当时唔肯讲俾一啲自己上司听嘅目击嘅人员咧，其实当时系有几个类似咁嘅人物噶，咁就系、即系佢哋前俾咗个化名佢嘅，叫 Steve 噶咁样嘅，就话咧。觉得即系嗰班人就觉得，如果我讲咗俾人听，我见到 UFO 同外星人， 就会人哋觉得我癫。 系啊，我上司会炖我冬菇，或者会即系记录处分嘅。咁、所以就反而系佢同咗一啲嘅英国 UFO 专家系讲呢件事嘅。咁咧，但系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当时佢哋形容嗰个所谓嘅外星人，点解佢哋唔够胆去直接讲俾上司听咧？就系因为佢哋形容嗰个外星人系 ghost-like 嘅外星人。 即系有个佢有个目击嗰啲即系唔系目击，即系访问收尾嗰啲人咧，就话过咧，其实咧，Randall Sand Forest 嗰度咧，其实系一个好 magical place， 系一个好 玄妙咁嘅， 好玄妙地方，就系、是、好似一个去另外一个 dimension， 去另外一个空间嘅一个即系 doorway。 系冇错冇错，有啲人都系咁形容。咁我哋讲 佢成日都会见到鬼，咁呢个其实 系啦，即系个 point 就系讲咧，其实佢哋而家讲紧见到啲鬼咧。可能就唔系鬼啦、可能其实佢哋系以为嗰啲可能，如果佢真系识飞少少、飘少少嘅外星人，有一个行动行 到，系咪好似即系我哋人类去到月球咁嗰啲 嘅重力减低咗、 即系可能我哋地球嘅地心吸力比佢哋嚟嗰个星球系轻啲， 系 冇咁重，佢哋可能系仲更加重，所以佢哋啲人系矮啲。因为地心吸力，即系你唔可以反地心吸力，唔明咁样嘛？你 唔系，但系都可能佢哋着住啲装置系可以反地心吸力。 嚟到呢度就可以，好似我哋 moonwalk 系啦， 喺月球行咁样 啦。咁所以点解嗰啲人即系私底下同嗰啲 UFO 专家讲嗰啲人就话佢见到好似 ghost-like 嘅物体。咁而呢份英国档案里边嘅情报竟然讲到就系嗰啲外星人系好似飘紧嘅情况。咁而仲有一个呢，喺当中形容嗰个外星人嘅样貌呢，尤其是佢形容到嘅手呢係爪形㗎嘛，係可以三隻爪，即係个手指公咁嘅类似嘅物体啦，两边都係咁样，即係有个好似全套紧身咁嘅衫一个咁啊 奈浪面， 係啦，咁一件所谓嘅着衫嘅嘢啦。咁呢一个 point 呢，嗱我又要讲一啲唔系我讲噶吓，系一个美国嘅研究高科技嘅专家咧，喺上年嘅十月咧，喺美国嘅电台咧系讲嘅。如果大家有睇到上年荷里活拍嗰套 design 咧，我唔记得中文叫 design 叫 即系讲 crop circle 嗰套戏啦，design 嗰个即系 Mel Gibson 嗰个 系啦，嗰套戏我完全唔记得中文叫乜啦，已经 咩末世咩天惊咩惊天地 泣鬼神咗啦， 唔记得咗系咩 咁嘅，咁就嗰套戏里边咧，你知道如果有睇嘅话咧，有一幕咪影到嗰个所谓突然间。嗰個一班人慶祝緊生日，用個 video 影住個所謂嘅外星人行出嚟，成身好似著咗甲冷衣貼身嘅。 但係嗰個 design 嗰個係好高噶嘛，係 好高嘅，冇錯冇錯，好高嘅。但同呢個好矮嘅唔同，但都係貼身。但係咧臨尾你咪見到嗰個外星人係有爪嘅， 係 個手指公黐住喺入邊，好似有噴嘢咁樣嘅。OK， 其實咧就同呢個形容出嚟嘅嘢咧幾似，除咗高度啦嚇，除咗個樣唔係蜥蜴樣之外啦，但係的個感覺係咁似。而當時其實呢個 UFO 嘅專家咧喺美國。十月嗰阵时，佢系专研究美国新科技嘅。OK， 佢就话咧，其实佢睇完嗰套戏咧，当时佢见到嗰幕咧，其实佢好震惊。 点解你会整到一个咁似咁多 detail？ 除咗高度系嘛？ 系咪？佢话咧，原来咧，佢眼见嗰个咧，佢自己当时感觉系， 就系嗰个， 唔系外星人啊！即系佢觉得呢个唔系外星人啊，而系咧呢一套成套嘅套装咧，所谓连埋爪，连埋一个手指公好似有喷射器咁嘢咧，其实就系而家咧，嗱呢个系未公开噶吓，唔系 呢个系咩未公开先？ 美国政府未公开，但系 你无端端知嘅， 唔系我讲嘅，系个 UFO 专家喺美国讲嘅吓，千祈唔好 误会，总之唔系云海， 唔系我讲吓，咁佢就话系一个未公开嘅美国嘅最新。嘅军人服装嘅最新设计嚟嘅，最新高科技嘅军人服装嚟嘅， 吓 系甲乸衣似蜥蜴鳞，之后系贴身着喺身，之后系有爪形三只， 唔系啊嘛， 系啦，冇错啦，呢个就系佢嗰阵时话。点解套戏会 系美军最即系嗰个爪嘅要 系啊系啊 有手指唔用 系啊系啊系贴身嘅重要，佢话里边系重要系恒温嘅，即系你去到夏天系凉，冬天系 冬暖夏凉， 冇错 系嘛， 仲冇错啦。 边度买到呢啲咪？ 就系佢哋而家最新嗰件行军装咯。咁就系佢当时 点样掹鸡射枪嗰啲嘢点样？ 我谂佢可能需要 嘅 啦当时。 我唔怪之你而家睇電視咁係嘅，睇電視如果你見到嗰啲即係最新科技咧，其實已經係最落後㗎啦嘛。 係， 如果大家喺電視見到嗰啲咧， 已經係最落後 的。見到嗰啲咧，其實就已經係廿年前嗰啲 嘢 嚟緊㗎啦。 冇錯啦， 呢 係啦。 佢而家係話即係。用电视嚟打噶嘛？嗰场仗系自己每个有个电脑孭住个电视机仔，摆一个即系个插喺嗰个啲枪系可以递出去，你唔使夹个头出去。 系啦系啦， 打横就射你。 即系总之系一啲最新嘅，系啦。即系呢一件咧就系最新，而且未喺任何公众场合曝光 過。可能即系已经用卫星嚟。 有可能，甚至佢哋形容股啦，即系嗰啲好专家股啦，嗰件甲乸衣其实原则上可能系有啲防弹设备嘅，即系你打落去系弹胶嘅系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呢单嘢咧，如果你讲紧呢件事系1980年发生嘅啦，即系嗰个即系英国国防部里边呢份报告。咁而嘥呢套戏系上年拍噶啦 ，OK， 咁可能佢哋内部有人俾咗啲消息佢，可能佢就模仿咗呢个所谓最新科技嘅衫去拍咗个扮外星人嘢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在这个80年这个报告里面，这个外星人竟然可以用一个电子的仪器去讲到美式的英语嘛。 但其实那个美军的新设计会不会是我们掩饰自己，即是不着迷彩，我们不要告诉别人我们是美军，我们就想扮外星人 去都可以的。 不知道什么事在那里被人炸咩 都可以。但是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件事就是讲紧美军在20年前拿到一个这样的科技咯。 嗯。 即是说为什么他会可以在即是因为这份报告里面爆了就是1980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外星人，还可以翻译到跟美军倾到偈。 佢有個 electronic device， 係 啊係啊， 有個機器， 冇錯， 可能翻譯嘅， 係啦。咁但係 零格通咁 樣咩嗰啲，咁我唔知啦。咁但係仲要係咧，其實咧呢段對話咧，所謂呢個英式。美式英语的外星人对话呢其实应该是有个 record 的，即是有录到音的。 嗯。 但是英国国防部在这次公开里面呢他没有公开了这段音带。 嗯。 只是公开了之前刚才播那段。 即是分开五次播 的。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啊。但我就怀疑那边带可能已经不是在英国国防部的了，可能已经被美国拿回来了。 嗯。 那于是乎成件事呢就。 你没有得到吗？ 啊我怎么会得到呢？我想 你得不到吗这边带 不得不到。 最严重嗰样嘢你 miss 咗， 系啊系啊，唔系我呢啲嘢真系唔知嘅随心嘅。 嗰度真系好夸，唔系 好夸， 真系 嗰个系美军嘅最新服饰，真系真系超乎你想象， 超乎你想象，系啊。咁变咗，你谂下，如果80年呢单嘢，嗰个外星人其实同即系呢班外星人啦，80年喺英国出现呢班嘅有爪即系紧身衫嘅外星人，同英国同美国政府军方有啲咩联系紧咧？其实系22年嚟都冇人知过，即系话只有美国知，甚至咧好彩英国系 keep 咗呢份嘅档案啫。是一个 OSI 做的档案，即是他们自己内部一个调查组做的档案。如果不是呢，其实这件事就瞒天过海了了。就没有人知道个真相的了。那亦都呢，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呢，英国国防部竟然这么大胆将所有的 information 公开，而成件事其实是跟美国唱地台的。 但有没有人质疑过那个 UFO 专家仔出来讲话，即是那个美军最新的衣着是这样？ 我想可能 他怎么知道他是 UFO 专家，他不是军事 专家。他是 研究美国军事的，即是他是研究美国即是现在最新科技那些东西的。但是当然你可以质疑他，除非他拿到件衫出来这样说。但是我想你要给美国人的军部最新的科技拿出来都挺难的，讲真。 他一是间谍，一是他在里面做的。即是这些这么 secret,咁 secret 嘅嘢，佢點樣可以啫？ 係啦，呢啲真係 即係好似你咁啦，即係你點樣可以攞呢沓嘢 咧？要靠人哋嘅，你 要靠啲 friend 嘅，係出外交朋友， 係出外交朋友。咁變咗個報告裏面所有嘢，其實全部根本就係同美國唱對台。咁公開咗成扎呢啲報告，就話俾人聽咗1980年嘅事。原則上喺英國個立場咧。是冇唔反唔会是否认嘅，同埋会是原则上是支持呢件事嘅真确性嘅。 咁其实而家英国，你去英国嘅时候，你问嗰啲人，佢哋会唔会知道有呢件1980年发生嘅，即系 可以话全个英国啲人都会知道，不过佢未必会个个去啲上去 study 咯，系咯，或者未必会个个会认为呢件事系最真实咯。但系而家既然国防部公开咗所有嘢嘅时候咧，我谂佢哋会自己去再衡量英国人本身。 咁啊嗱，千祈唔好行开啊！转头咧，头先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就应承过你会俾一个网址嚟嘅，咁呢个网址都系关于英国嗰边啲嘢，咁亦都系非常之 official 噶，即系唔会放啲流料俾你嘅。咁你阵咧就即系尽量大家即系唔好咁密咁样上去啦，系嘛？睇一次就算啦， 临尾先俾， 临尾先俾系嘛？咁啊，而家整翻首歌睇下先。 好啊， 呢首歌特登送俾你，云海， 好傲。 This masquerade， 假装啊嘛，伪装啊嘛，其实 你讲政府啊， 系。Check it out. Are we really happy here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re playing? Looking for words to say.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here. Lost in a masquerade. Both afraid to say we're just too far awayFrom being close together from the start We tried to talk it over But the words got in the way We're lost inside this lonely gameHearts of weeping disappear every time I see your eyes.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ooh, ooh, ooh,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that we carry on this way.In a masquerade George Benson 啊，歌名叫做 This Masquerade。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Nothing logic about the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Jason, 系系， 我哋要讲翻咧，因为咧，其实成个报告里边咧，因为有啲嘅，就算系坊间都好啦，英国坊间都好啦，都有啲人咧去批评呢件事，或者系用啲好批判性嘅角度咧，就觉得呢啲高官 质疑 系啦。就佢哋经常就用一个头先最初你节目开头讲嗰样嘢就系个灯塔啊嘛，嗰啲灯光嘅照射，令到嗰班高官同埋军事人员咧就错觉， 误以为系啦， 误以为 系蓝灯红灯就要系喺话喺架警车入咗嚟，咁可能啫。 咁问题就系咁嘅，其实咧当时咧包括呢啲高官，包括 Charles 嘅上教啦，其实佢喺电视台啊、电台啊、英国啊好多个传媒都访问佢嘅时候啦，佢其实都答得好好嘅，佢话都几荒谬，佢话即系佢讲嗰啲批评人好荒谬，佢话。他说他们每一天在巡，难道你连见到灯塔都认不到吗？他们第一这样说，因为灯塔是已经是这么多年都在那里了。第二就说他见到目击个案那些 UFO 出现的时候，其实他们 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都见到那个灯塔的。 绝对是两件事。 两件事来的。他说只不过是人不愿意相信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就会将灯塔的光就一定要是他们见到的光。还有他们讲到那些光线好像鞭那样射下来的时候，有啲批评嘅人就话咧，嗰啲系一定系灯塔嘅光咧，就射向佢哋咁样。 啊，佢同埋有一个目击者，即系唔系一个目击者，一个质疑者啦。佢话嗰啲鞭射落你度嗰阵时咧，因为嗰个系1000火嗰啲灯，你就好猛光嘅。佢话当佢射到你只眼嗰时咧，应该 burn 咗你只眼嘅，中间只会黑色一片，即系你见唔到啊，可能就。就解釋到， 就以為 嗰個beam係向住你射咯。你其實，但係佢而家嗰個飛碟嘅 report 係話個beam係喺上 面射地下嘛。仲要係佢好多次都同啲記者傳媒講咧，話我係睇住佢係喺個飛碟嘅底射，個beam係向地下射。 另外一個佢話，如果係 燈塔係冇關 係，如果係嗰個係警車嘅話，即係警車燈械係閃藍，但係唔會係喺半空係嘛？ 係冇錯。 咁嗰啲係軍人嚟噶嘛？佢哋受過訓練。 冇錯， 呢個係 national security 嘅問題，即係國家安全嘅問題。你雷達見到佢，你唔知道邊個嚟嘅喎。 係啊，冇錯冇錯。 即係呢個喺呢個時間，我唔相信嗰啲軍人真係會講笑，但係佢嗰個有一個專質疑呢啲嘢嘅啫。軍人都係人啊，佢24小時唔講笑㗎。 咁我覺得佢會講少咯， 即係兜巴扯你啦。 我完全覺得佢唔會， 即 係嗰 時間講少。 同埋我覺得一個不弱，因為佢兩個基地其實隸屬於不弱噶嘛。一個不弱嘅組織啊，個軍事基地，佢冇可能啲人員係無端端揾啲咁嘅少去講咯。同埋另外仲有一啲人去批評嘅就話咧，佢哋話可能佢哋見到嘅只不過係一個俄羅斯當時有個飛船， 係啦，咪即係啲人造衛星，人造衛星即係嗰啲用完咗啊， 係啦係啦，墜毀落地球嘅， 經過大氣層咁跌咗落 去，係啦， 咪慶咯， 係啦。 咁咪暖暖地咯，咁所以佢軍人摸落去咪暖暖地。 但係個 point 係咁，但係嗰個跌落嚟嘅嗰個所謂俄羅斯嗰個人造衛星或者係嗰個殘骸又好啦，乜都好啦，係25號跌落嚟嘅。咁同佢27号、28号、29、30嗰啲完全冇关系嘅。咁变咗成件事根本咧系有啲好唔想去信呢啲嘢嘅人咧，就系、是、安一啲罪名俾佢哋去睇错嘢嘅。咁就算好似你成份嘅英国档案保护睇完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咧，佢系企喺嗰班。见到 UFO 嗰啲人嘅角度去睇咧，系多啲添嘅。 好啦，喺呢个时间你都要即系嗰件事已经讲完啦。 嗰件事 最重要嘅嘢而家要爆啦，系嘛？其实今日先系入地狱喎，而家 唔系咁嘅关系。 而家先系主菜， 咁啊唔关，唔系咁。 不过有啲咩爆咧？ 仲有啲嘢爆就系咧，英国 要攞你个公事结 呢个英国国防部咧喺上年嘅11月28号爆咗呢单嘢之后咧，其实啱啱喺3个礼拜前。2003年的7月8号， 是 他都爆了另一单的报告出来。咁呢单报告呢就係、是、就係、是、啊 ,sorry, 係7月6号啊。 7月6号。 咁呢佢呢就係、是、爆呢份档案嘅出嚟之后呢、英国嘅观察家报呢就 報道咗呢件事嘅。 嗯， 咁嗰件事係咩呢？就係佢講返係1956年，其實呢個報告呢就得意啦，喺1980年嘅報告已經公布咗啦。 嗯， 1956年呢個報告呢其實原則上係佢自己爆出嚟嘅，即係佢冇人逼佢嘅。 ok， 即係英國國防部覺得我要爆啦， ok，我應該要講出嚟。咁就講到1956年呢，其實英國嘅East，佢一佢系你讲聊 你我我咩 啊？一个 Anglia 系唔知咩地方噶？一个英国嘅地区啦，吓，一个军务地区啦。咁佢就一个雷达嘅报告嚟嘅当时。咁呢雷达报告系讲乜咧？其实喺当年咧，一个空军基地咧，亦都系个空军基地嘅雷达网啦。就当晚咧，个事实系咁嘅，系1956年嘅8月13号凌晨，夜晚半夜先啦。咁就9点几开始咧，佢哋就目击。在雷达方面呢就目击了一些的不明飞行物体出现在他们的空中 ,ok? 咁而当时呢他们觉得咦咩事呢，即是他们1956年来讲他都怕的是一些外来的侵袭或者是苏联的间谍机等等啦，咁就好认真地去处理，咁睇下咩事。咁开头目击嗰时呢就是一两架出现嘅啫 ,ok? 咁去到后来只是去到夜晚嘅九点半至十点钟期间呢，他们又目击了是12至15架嘅不明飛行物體係出現喺佢哋嘅軍事基地嘅雷達裏面出現咗。之後咧，佢哋去到十點咧，再見到呢啲軍即係呢啲不明飛行物體嘅速度咧，係超乎佢哋當時所 即係又係嗰啲喺個雷達網嗰度砰砰砰砰。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咁啊，超乎佢哋喺當時理解所有嘅世界上任何一個軍事基地所有嘅飛行器嘅速度。佢當時形容到點咧？佢話咧，佢哋閒閒地嘅速度咧，都係已經係講緊以4000即每个钟头4000-4万公里嘅速度，但其中一架咧，佢当时记录咗嘅就系咧，佢系16秒咧飞咗90公里，佢嘅时速咧系19000km/h 嘅。 呢个即系冇得拗喎， 冇得拗嘅， 冇得拗，肯定冇， 肯定冇嘅， 肯定冇地球上肯定冇， 系啦，肯定冇19000。kilometer per hour 咁样飞法， 哇！佢人嘅身体都顶唔顺啦，要咁样飞。 咁当时佢哋就全即系当然紧急应变措施啦，当时已经 alarm 咗啦，全部嘢系。 咁呢个范围都有光速，肯定超音速到 超音速倍啦，系啦，冇错。大概1956年啦吓，咁去到10点几咧，佢哋就见完嗰扎 UFO 飞完之后咧，就再飞三只出嚟喺个另外雷达嘅地方见到。咁去到11点半，当日即系8月13号嘅11点半咧，佢哋就话。即是国防部通知啦，派战机 吓拦截啦，想 拦截系要 点截啊？你嗰啲 唔系佢嘅目的系我要击落 吓 任何一架， 人哋用 CD， 你用 cassette， 唔系我谂去到咁恐慌冇办法噶啦，即系你谂下一个英国国防部里边飞嚟飞去啲 UFO 喺雷达度，你冇 咁系烦嘅，不过你做唔到任何嘢咯， 烦嘅系惊嘅，我谂佢咁就派战机，当时派咗几架战机嘅 ，OK， 咁啊去追截， 哇！ 咁而呢个档案 点截啊？ 嗱系啦，点截咧？呢、這个报告里边咧，吓死你哋咧！佢话咧，其中一架战机咧，系用咗7个钟头，净系追截嗰一架 UFO， 空中加油 都追唔到，系7小时啊！追呢架 UFO 系追唔到。咁曾经仲要系有一个一架嘅战机飞嘅时候咧，系即系当然佢因为个速度太快啦，个 UFO 系掉头就系飞翻佢后边去跟翻佢噶啦。咁成件事呢个报告咧就系啱啱即系7月6号嗰日喺英国国防部嗰边去公布嘅。咁但系其实呢个报告我以前睇过嘅。咁点解睇过？ 点解睇过咧？我呢个反而最想 系咁就系你点样咧？即系当时喺唔同嘅节目啦吓。讲紧一啲元首级嘅报告里边咧，其实有一 part 系讲到呢件 case 嘅，咁但呢单 case 当时系当然未公开嘅， 咁你就冇讲到事实嘅全部。 我冇讲到事实嘅全部，真系对唔住。 你嘅人好啊，不过你真系个格衰啲啫。 咁我唔可以一次过讲晒事实嘅全部，咁啊你明唔明啊？ 咁你而家可以讲啲。 唔系，咁冇办法，因为佢公开咗啦嘛。因为谂唔到英国国防部喺今年7月6号公开啊嘛，咁所以佢成份报告咧就话俾人听，佢哋证实佢哋当时。他们五六年即是其实50年代到60年代啦、他将整个所有的UFO 的事件他们说证实了他们国防部里面雷达 是追过的、是 trace 过。但是这件事最重要一个挺微妙的地方就是他说这件追截事件因为太紧要在英国国防部来讲、就要用7个钟头追一架 UFO、 咁呢嗰啲档案原本都系一个好齐全好多记录嘅。但呢佢话虽然我哋而家公开咗呢个档案，但 original 嗰个呢佢话呢喺1961年呢喺一场大火里面烧晒。 烧晒嗰啲 档案同埋嗰啲 record。 哇， 这个是英国讲的。 咁你冇得 proof。 你冇得 proof。但呢个问题是话佢哋都因为虽然个档案烧晒，但佢今时今日佢哋觉得系时候都要讲返个真相。 嗯。 所以佢话纵使个档案都烧晒啦，但我哋都会讲返呢件事系存在 的。啊，佢哋真系好正喎。佢真系真，我觉得系啊。咁呢啲你唔会隐瞒啲真系真系发生咗。 系冇错冇错。 大家应该有知 识。 应该大家。如果有嘢嚟嘅，你早啲响啊嘛，你唔好听日先讲啊嘛。但系美国咁冇啊冇啊冇啊，原来有嘅。 系啦，但系呢件事就都系令到我觉得好奇怪，就点解英国政府呢一两年咁一个同美国政府唱反调到咁咧？咁样咁亦都可能系一个即系上个礼拜我哋讲啦，因为可能美国系拥有咗可能一啲嘅高科技去。令是外星的科技令到他们自己的科技发展得很好。 嗯。 可能某个程度上呢英国呢的科技没有美国的科技那么好添而家。 这个绝对相信。 是啦。咁于是乎可能而家呢个问题就是他们觉得喂你既然我们都 share 不到一些的。 既然你都衰了在个军事的斗争。 是啦是啦。既然我们拿不到一些好处是不是那竟然就是上年到今年没想过的他突然间自己爆的这件事。7月6号自己爆出来就是1986年1956年8月13号14号那些全部 UFO Trace 的档案全部都是真的。个防务都承认呢单嘢。 1955几年嗰啲战机，仲系嗰啲螺旋桨嗰啲。 系啊， 点追啊？ 系啊， 真系冇可能， 冇可能 派上去，真系送死嘅。随时如果人哋又有敌意嘅， 系啦、啊，即系可能佢未必冇敌意，不过问题可能佢唔系用咁嘅手段去。 即系大人同细路仔玩咯，即系佢唉费事搞你啦，真系。 可能系，可能系。咁、啊、就所以话俾人睇下最新嘅一个公开档案就系呢一份。 好啊，咁唔该晒你啊，云海啊，呢个真系而家仲冇今日嘅事实诶讲晒啦，系嘛？全部是吧 英国是的我想。 英国的事实全部讲晒。 英国的事实全部 讲晒。咁喺呢个时间呢嗱即係大家即係我想可能都好多人都有电脑喺旁边啦而家。咁要讲讲呢单嘢呢就 係。都要讲呢单嘢。 好劲㗎。咁呢个呢跟住来讲呢单嘢呢就係 BBC 下即係呢个系即係非常有公信力嘅一个电视台啦。 係。 係 BBC。係、BBC 嘅 crew。 係冇错。 拍到嘅。 是啦冇错。 是 BBC 个 crew, 英国嘅 BBC 个 crew, 自己嘅 摄制队系拍到呢一个有不明嘅光体喺空中。咁你而家可以上网呢去 search 返呢一个呢条片嘅。 是冇错。 咁啊你讲啦好 嘛。因为咁嘅佢嘅情况系你知啦即系之前 BBC 上年都下播过。 是啦 ,BBC 其实喺上年亦都播嗰条就系嗰条呢就系一个警察嘅片段嚟嘅。 冇 有晒 time code, 系有晒即系警察嘅 official 嘅即系认可啦。 系 警方片段。是影住又是光体 是低飞啊是英国的城市那是什么城市 ?Brighton 应该是。 Brighton 是啦。在英国 Brighton 呢就是低飞的。咁亦都即是当然是追不到啦。 冇错 咁亦都在个电脑的片那里看得很清楚。 是 一个看过很多次。这个我都看过很多次。 是不 是虽然个片很短。 是特登的我觉得呢次。 讲嘢多但你都一定看到咯。即是一定看到。即是这样消失在空中快的嘢呢是 几可能咯， 冇可能咯，即系佢又唔系星，又唔系太阳，佢 唔系 乜嘢都 陨石，又唔系呢啲嘢， 陨石都唔会咁样消失， 佢唔会平行飞咯，陨石 系啦系啦。 要讲翻就系当时即系 BBC 嗰个摄制队啦，可以咁讲啦。我谂佢哋系做紧其他嘢嘅， 啲人而家净系喂我手指已经掂住 keyboard， 你而家仲讲 讲紧内容先，咁就系佢哋做紧其他嘢嘅。咁突然间佢哋一啲工作人员目击到，即系喺个远处嘅天空啦、半空啦，就有啲嘢飞紧嘅红红地、橙橙地嘅光体飞紧。 喂，其实佢哋去拍咩？ 其实佢冇讲到嘅，即系佢自己拍紧啲即系 拍嗰啲唔知咩相 啊， 点知拍嗰啲 拍紧嘢啦， 系嘅，真系。 即系佢正常嘢拍紧，但突然间见到咁嘢，咁佢当时就好醒咧，即系我谂系个触觉啦，即刻对住个影，即刻睇。咁啊，其实佢哋系见到三个嘅火球咁嘅形状嘅嘢啦，或者系发光体嘅嘢啦，就一路由佢嘅镜头嘅右飞到去左， 但我见唔到佢右飞到左，因为可能佢个镜头 pan 紧， 哦，可能系啦， 因为得天空，佢其实佢你睇到佢系点样影埋嘅， 系啦，系啦。 我应该佢系 plan 紧嘅，所以我就标唔到佢系 飞。 我觉得佢系定炮咗啦。 佢系话飞紧先，咁咧即系仲系三，其实三个火球平行，即系水平线平排咁样飞。 咁你亦都只系见到两个火球啫。 唔系，佢就话咧，其实你眼见当时佢就话咧系见到一个最弱嗰个咧就喺下边嘅。 嗯， 咁就飞到个某个地方咧就停咗一阵，之后突然间消失。 吓 ，OK， 咁嗱，如果你即系。 即刻按你的 keyboard 呢，首先就上咗呢个 BBC, .co.uk 揾返 news 嗰 part 咁、啊、你就其实呢就阿云海呢就话呢你入到去呢佢会问你你系英国嗰边抑或唔系英国嗰边嘅，咁你就扮喺英国嗰边， 系啦系啦，最好扮英国嗰边， 话俾听系英国嗰边，就唔好话俾听你系中国嗰边， 系冇错冇错， 你英国嗰边嘅， 系系系， 喺英国本土， 系系 ，OK, 咁你英国本土之后 咧，呢啲嘢都爆， 咁我问你啊嘛， 系系 英国佬， 系系， 先俾你睇啊嘛， 系 系，咁你话埋俾佢听，咁样佢 好好好， 佢错咗咁样， 系， 咁啊，总之你去到 BBC dot co.uk 之后咧，佢有一版咧就系、are you in UK or something 咁、yes 吓、yes 之后咧就有一版咧，佢就喺 search 嗰度咧，你就打 UFO lights caught on film，就 UFO 啦 ，lights 啦就系灯，即系光，就 lights，lights， caught on film 就 caught， 就 on film。Okay, on film, 即被拍低啦。 Film, F-I-L-M。跟住你入咗呢度之后 ,search 咗之后呢佢有两个 result 出嚟㗎、你就 click 上面一个就直情係写住 UFO lights caught on film 啦、你一 click 咗佢之后呢隔嚟有个 video 嘅 button。你一 click。 但如果你要网上听緊嘅你 click 咗佢听唔到呢个 字。咁唔要啦，已经你要知道嘅 information 已经照晒你啦，我都希望你快啲去睇睇先。即係点都要睇睇㗎啦，你自己去判断、你自己 judge 下究竟呢啲咁嘅不明光体係坚定流啦，你自己去判断啦。 同埋佢都话呢，佢播嗰段呢其实係因为佢攞咗成名啦，已经去咗搵一啲嘅即係专家去分析啦， 再去调查啦、我諗相信佢迟啲都会比较一个长嘅版本呢摆出嚟嘅，我相信啦。咁当然我如果知道佢摆一个长版本，我会通知大家嘅。咁呢个就短嘅版本，好短嘅版本。 不过大家你睇嘅时候呢，就刚才云海呢就讲有三粒灯嘅。咁但係我哋睇呢个BBC 嗰个 crew 拍到嘅片段，其实我就见到两粒 系、但佢其实之前佢话佢有一粒系好微弱嘅喺下面嘅，即系当然可能佢嗰个解码，可能即系你谂下电脑睇嗰个片，始终可能系弱啲。 就呢个我觉得咧，即系你点样质疑咧、都。唔使得意嗰个 BBC 嗰三个字啦， 系冇错 到啦，系嘛，即系， 同埋我而家都好鍾意 BBC 嘅，因为呢佢系而家呢不但只系同呢个英国政府对着讲， 但呢啲就唔会喺即系嗰啲BBC 台睇到㗎啦，应该 我哋香港嗰个台睇唔到，因为我哋香港嘅国 即系英国嗰个台佢有播， 英国嗰个台有播嘅， 哇，咁佢好 open 喎、真系，净话俾你有。 其实 BBC 喺呢几年，其实佢哋我喺我眼中，其实佢黐咗线添嘅，即系佢直情系乜嘢，总之系政府话冇。UFO 佢就即刻播晒， 即系首先上年嗰个 BBC 播警察嗰个片段，我哋 好夸张， 而家又系呢、這个就系佢自己嘅 crew 拍到， 系啊， 系啦，咁啊唔使再重复啦，系嘛 ？UFO lights caught on film， 冇错啦。 咩？ 我想问你去到几点钟要播嘢啫？ 而家播噶啦， 已经播嘢啦。 提提大家，UFO lights caught on film， 系 记得扮英国人。 Jesus Christ。Good man got to be. Jesus Christ, they really took the crown from me. Cause we all need somebody. 基督，歌名叫做 Jesus Christ。好啦，咁啊，今次下一个礼拜讲嘅嘢系啦，咁下个礼拜方面咧，就其实咧就是、我哋会已经唔会讲呢、這个即系好注重 UFO 嘅成个个案嘅，咁啊已经最劲嗰两单咧，其实已经系即系最 update 最劲嘅，已经讲咗俾你听。 不过随时会 update 啲嘢嘅。 系啦，咁呢个就阿云海咧就即系 promise 咗噶啦，事实嘅全部啦。咁啊唔知佢有冇呢个？ 我有 promise 讲咩？喂，你唔好咁屈我。 好啦，下个礼拜咧将会讲下圣经嘅预言啦， 圣经嘅预言 究竟嘅即系真确性去到边啦？会讲下诶，即系个死海嘅古 死海古卷 古卷啦， 吓同埋一啲嘅。而家坊间最倾得多嘅就系所谓嘅 Bible 曲啦，圣经密码啦， 圣经密码啦，吓咁啊，即系我哋 有啲系真定假咧咁样， 咁下个礼拜咧，不明来历 ，A Papa J Special。